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16号星期四，带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小雨天气，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早高峰出行呢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上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降雨呢也导致气温下降，特别是一早一晚上下班的时间段也需要注意添衣，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要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国家主席习近平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中国首架批生产 C919 客机即将总装；我国工业机器人自主研发提速。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16号到17号，也就是今天开幕的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主题呢是北斗服务世界，应用赋能未来。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去年7月宣布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服务以来，北斗系统在全球一半以上国家和地区推广使用，北斗规模应用进入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的关键阶段。习近平强调，北斗系统造福中国人民，也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呢，坚持开放融合、协调合作、兼容互补、成果共享，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步，让北斗系统更好地服务全球，造福人类。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航天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1年9月16号8时56分，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实施分离。截至目前，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已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太空驻留时间的新纪录。分离前，航天员乘组在地面科技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另外，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透露，9月16号，天舟3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关注完了航天，我们再来看看航空方面啊。目前呢，有媒体报道 C919 飞机首批生产架机即将进入总装阶段，它呢有望在年底前交付并取得试航认证。这也标志着中国国产民航客机即将与欧洲空客、美国波音生产的同类产品展开竞争。据报道称，中国航空监管机构透露，交付给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首架 C919 客机呢即将进入总装阶段，并预计于年底前交付。 据介绍 C919 干线客机由中国商飞公司研制，可以容纳168到190个座位，主要呢执行中短程航线。基本性能与新一代的空客 A320neo 和波音737 MAX 系列客机相当。2017年5月5号 ,C919 干线客机在上海实现首飞。2019年六架 C919 试飞飞机已全部投入取证试飞工作。2021年3月1号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与商飞公司在上海正式签署 C919 购机合同。这也是 C919 在全球的首个正式购机合同。东航呢将成为全球首家运营 C919 客机的航空公司。据了解，按照双方签署的购机合同，东航首批引进的五架 C919 客机预计将在今年年内交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工业机器人领域。在世界机器人大会闭幕式上啊，正式发布的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839亿元，其中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呢会达到445.7亿元，预计2016到2023年的平均增长率会达到 18.3%。这些年，我们国家的制造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建设步伐日益加快，也有力地推动了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快速发展。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0年在全球机器人市场出现下滑时，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已经率先开始了复苏。预计到2023年，国内市场规模会进一步扩大，将突破589亿元。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研发水平呢也在持续提升。报告显示，当前我国工业机器人自主研发进程提速，应用领域呢向更多行业来拓展，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自主化步伐也明显加快。作为我国高端制造业的代表之一，这些年来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不断提升，正逐步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新生态。最后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前阿里云呢已经在浙江、湖北、安徽、江苏、山东、陕西、海南、山西、四川、上海还有云南11个省市落地了数字农场哈，看看这个数字助力农业发展。阿里云智能自然资源行业总经理唐日新介绍，数字农场呢是通过区块链、遥感 AI 等技术，将农田、作物、环境、种植、销售等信息进行一个全面的数字化，从而帮助农业企业实现标准化生产管理。不久前，数字农场种植的阳光玫瑰葡萄迎来了大丰收。种植户介绍，今年种的葡萄啊，这体验和往年不一样。数字农场里的传感器可以采集作物的土壤、气象、种植和水肥管理等数据。大棚土壤湿度低于70%时，系统呢就会向手机发出预警信息。那么种植户通过手机应用就可以打开棚里的滴灌系统，为土壤补充水分。半个小时后，土壤湿度数据恢复正常，滴灌系统自动停止运行。那相关工作人员认为，数字农场呢已经实现了农业数字化生产的第一步。接下来，希望通过数字农场不断积累农业知识，包括不同的单品以及不同区域的种植条件，再结合数据、模型、算法，完成农业知识引擎的研发，可以指挥数字农场的物联网设备系统自动完成浇水或施肥，从而提升效率以及农产品的优果率。目前，阿里云呢正在多地开展农业试验，也期待着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可以深度合作，通过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和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聊这个快递涨价的背后啊，看看这个行业发展的一些新趋势。那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和锁定 FM100.6 的科创中国节目。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科创领域啊近期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一位是我们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欢迎张燕。 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燕。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邢克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 我们首先说一件事儿啊，各位朋友，未来呢，您寄快递很有可能这个快递费呢要上涨了。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啊，会不会涨我也不知道。但我为什么有这个猜测呢？最近我看到新闻报道，中通、圆通、申通、百世、韵达等等这些快递公司呢宣布啊，从9月1号开始，末端派送费呢每票上涨0.1元，派费呢上涨0.1元，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多，也就是一单呢多1毛钱。但是对于每天要送基本上200件左右包裹的快递员来说呢，他们的收入啊可能一个月可以提升数百元，其实还是不少的钱。我呢当然乐见快递小哥呢收入增长，那他肯定是派送快递的速度也会更快。但是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不是很有可能这个钱又会涨到我们发快递的人的身上。但实际上我们最近见到快递业的这个变化其实还是挺多的，无论说是整个物流速度的变化，还是说快递业内部的这个竞争都是非常的大。我们接下来先和大家从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张燕，你觉得未来快递的这个费用会上涨吗？或者上涨多少钱你能接受？ 我觉得他现在给出的这个每一单上涨个0.1元，我觉得这个范围我个人还是接受的。就哪怕说这个涨到了我的身上让我来买单，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说实话，从快递真正走进我的生活到现在几年的时间，我能感受到服务还有包括效率的这样的一种提升。比如说这两天我们家小朋友这个闹肚子哈，有的时候需要点急用药，那这个时候我不管是在这个京东也好，或者说是在美团也好，或者饿了么，就这样的一些平台当中，我都可以实现，比如说我下单20分钟到30分钟基本上就能送到家。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我的生活而言，你别说贵个0.1元了哈，你就贵上1元， 把这个一和零掉个个你也愿意是吧？ 对，我也愿意，因为确实有一些急需的东西它能够在时效上给我做保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满足了我一部分需求。 其实这个话题很沉重哈，咱们在探讨它是不是涨一毛的时候，其实我们生活中不要说涨一毛，就一天给你多10块钱你能干啥呢？其实跟现在购买东西相比，这个钱太少太少了。 单价算太少。 但对于这个基层的劳动者来说哈，又太难得太难得了。就如果仅仅从这个涨的角度哈，其实我们可能普通人感受的这个价格哈，其实早就在涨。就是这个价格在过去3-4年里面，从比如同城快递的5块到现在基本上10块钱左右啊，其实已经涨了很多。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快递小哥好像挣钱少了？其实真正快递的大户哈，不是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就是我们个别的这种零散的客户，真正大客户是那些电商的成批地的人。因为成批地他跟我们不一样在哪？他不是说啊一个快递，比如说我们10块钱，他打8折，不是这样的，他是按斤两来，他就一次性称了之后就给个钱。这个钱哈，在大的这个供应商那里，这个价钱是降低了很多的。所以业内有个数据，就是快递小哥可能在几年以前啊，大概一单能挣个1块多钱，现在基本上5毛钱好像很难保得住。 为什么会出现下降的情况呢？ 就是因为大批量，就我们普通人可能觉得哎，你已经涨了哈，而且是以一块一块的涨，但是里面最大的成分实际上是由电商寄给我们的。这个呢我们平时免单免惯了，对吧？我们买东西都是人家说是包含了 包邮， 包邮了，一包邮之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就好像直接能飞得过来。其实实际上他还是要快递小哥给我们送过来。这个钱哈，其实在那一段实际上这些年是在下降的。所以最核心是这一块的东西。 是邢克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是个卖家，我需要跟快递公司达成一个协议，比如说我包月包年，那这个时候的他们发的这些件儿，其实转嫁到这个快递小哥身上，其实他这才是他工作量当中很大一部分。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以前我送一单可以挣1块多，现在我送2单才能挣1块钱。那我为什么还要去送呢？还要乐此不疲的去送呢？ 所以就是这话题就说起来就很心酸嘛。有些工作不是我们想不想做，是有没有办法不做。就是工作未必都是我们想干的，尤其是在底层的这个基层工作者来说哈，有些时候快递业的流失也很快。为什么快递流失呢？就是因为它整个收入有时候显得太低了，因为跟它的提成有相关。本身这个报酬就不是很高， 最后再跟每一单提成相关，所以呢有的小哥可能觉得哎呀你看又这么累又挣不了太多钱， 嗯， 那只有说我非常需要钱的时候我才去工作，如果说我觉得我稍微缓解了一点我可能就不爱做。所以对于这个快递业哈，这个基层劳动者其实确实现在到了一个必须要保障他们权益的一个时候了， 嗯， 因为他们才是推动整个这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最小每一个小的力量都在这里。 嗯，说到保障，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国家邮政局等七部门是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那可能也是看到了这个行业当中的问题，这个意见当中呢都围绕几个方面，比如说劳动合同啊，就业薪酬啊，社会保障啊，职业伤害啊，技能培训啊，这几大范畴初步确定要如何做好快递员的权益保障工作。可能有的人会说，哎，前几年不是还有报道说快递员能月入过万吗？然后大家又会觉得，哎，这个送快递好像门槛不高。你打个比方，我会骑电动车，对吧？我熟悉路况，我只要那个身体条件好，我就能跑，甭管男士女士，那个年纪大年纪小，大家觉得门槛不高，又觉得收入挺好，觉得好像是一个挺好的一个职业。 对，其实你像这种情况啊，每一个人只要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比如说他这一次说一单贵了一毛钱，对吧？ 嗯， 咱们且不说啊，这个每一个收货的客户是东一个西一个，我们就是同一个楼里，挨着户挨家挨户的算在一起。比如说一个楼门进去五层楼，你爬五层楼，一层楼有两家，然后你想你要从一层到五层挨家去送一遍下来，你半个小时出去了。 嗯， 现在能多挣多少钱呢？五层楼两家十个多挣一块钱。就是你这一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劳动啊，其实多给你挣了一块钱。你想想你一块钱能买一份水吗？现在买一瓶水就是那种矿泉水， 嗯， 现在你都不容易买得到。 嗯， 所以你就想一想哈，其实你这么就算了之后你就知道，其实真正快递小哥啊，月入过万哈，只是江湖传说。实际上大部分小哥呢是24小时无休，一个月大概4000块钱左右。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之所以快递能发展，其实是和整个物流业的发展有关系。推动物流业呢是电商的进步，电商我们都觉得这是高科技，到现在为止呢给我们无论说是生活的便利性啊，还是各种各样在这个生活体验当中的新鲜设备啊，新鲜体验的这个塑造啊，都是跟他们有关系的。那么这些东西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这些快递小哥的收入？比如说大家现在经常讲说什么无人机送快递啊，啊，甚至我看很多快递公司都说我们有机队啊，我们有飞机队，这个送得更快了。就这些东西难道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们提升吗？ 其实这就是一个矛盾哈，就是技术条件跟人之间的一个矛盾。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今天我们面临整个社会是快递小哥的问题。其实底层劳动者或者基层劳动者在整个过去工业化几百年当中，其实每一个时代都充满矛盾。 嗯， 比如最早的时候从英国的那个工业革命开始，开始是什么呢？是纺织业，对吧？说男的呢去种棉花摘棉花，女的呢在家纺织。那么整个机械化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都认为啊，机械化快速的提高了人的这个劳动效率。 嗯， 但是你也知道它有个瓶颈啊，就是摘棉花这个过程机械化是实现不了的。所以在整个英国这个棉花就是这个纺织业发展过程中哈，实际上是有数以万计十万计的这种所谓的摘棉花的人充当临时工撑起来的。就是说巨大的工业革命，巨大的这个机械化的这个潮流哈，那从宏观上讲你看这是社会进步，但从微观上讲你看你的机器越快就意味着摘棉花的人要越忙。 嗯， 但是呢你机器因为它工作效率很快啊，比如说你这个棉花碾的过程，那一台机器可能几百上千人的工作， 它可以24小时全年无休。 对，它功力一加大你更完了，就人呢实际上拼的全是自己的体能。所以你就会发现哈，整个机械化的过程中，你看第一批就是棉农和这个纺织工人， 嗯， 大家成为这个系统里面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到后面你看工业到生产线时代，就是各种各样的生产线。我们知道以前哈，就是20年以前，中国也有一批比如农民工到这个沿海地区去，都在生产线上，比如说踩缝纫机的，在这么富士康里面去焊那个各种点的，所有的工作都是什么呢？都是重复性的快速的工作。而这个工作哈，也是整个这个生产线上的一个需要人补充的盲点。 这个盲点跟刚才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生产线上的人啊，咱们觉得他还比较有规律，说是可控的，有保障，至少还买个保险什么之类的。那对于这种就是新技术刚起来的这一段呢，有一种就叫做类似我们现在编外人员。但是整个编外人员就是因为这种技术模式哈，它还不成熟，就是历史上没有。比如说栽棉花这件事，以前就是家庭纺棉花的时候，就是夫妻俩去栽回来自己去搞了，所以它不存在说单独有个栽棉花这个行业。但是有了机械化之后，它就必须要有人去干这个事，所以呢，它新兴的行业啊，大家都觉得你看我机器那么发达，那也就是说实际上职业歧视很容易就发生在这种边缘上面。 嗯， 那么到今天啊，你看看我们现在走过了流水线的时代，到了智能时代，大家觉得哎呀，你看看我们网上识别图形啊，识别人脸这么发达，但你要知道这背后啊也是大量的人力，叫什么呢？叫网络信息标注师。 嗯， 标注师就是你是男的是女的，还照片拿出来之后他标上，哎，这动物是狗是羊，他再标上，然后在什么场景之下，这种标签全是人在打。但是人打的标签哈，要以数十万数百万的图形要喂到机器里，一台机器跑起来可能一天就几百万这个图片就处理完了，但是大量的人工跟这机器一比哈，它的劳动价值也会被，就是整个社会就觉得它不值钱，但实际上它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所以我们今天就会看到哈，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啊，它不是说我去优化一下这个这外地员的一个什么工作条件，而是要整体的哈，要把这种新兴的职业哈，怎么纳入到我们传统这个工作范围之内。其实它是一个消除职业歧视的过程，它不只是改善个体的这个劳动效率或者提升劳动保障的一个过程。 哎呀，就像是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非常多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的全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其实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当中，整个的分配的方式和分配的制度就要做一些调整。那么针对我们今天谈到的快递小哥的低收入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技术的进步，其实快递小哥在后边有很大的助推，而今天呢，我们看到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是在反噬他们的收入。我们是否需要在最终的分配的环节当中，无论说是以公司的方式还是以政府的方式来做更多的调节，让这些在客观上推动技术进步、推动互联网商务进步的这些基层的劳动人能够有更多的收入。 说到了这样一个技术和人之间哈，机器和人之间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刚才邢科老师举了我们人类发展这个过程当中不同时代的这个例子，但是他们其实背后都是有相关性或者相同的一些要素在里面的。而且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就说到快递小哥涨价，可能我们在这儿觉得哎呀这是好事儿，但是很多快递员他本身并不是很乐观，他可能会觉得说真正能不能发到我手里，第一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这个价、这个钱怎么分。第二也涉及到这个市场竞争的问题，因为刚才邢科老师也说到，他作为一个新的事物出现，我们有这样的大量的市场需求，技术也达到了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条件，但是需要有大量的人力来做最后一公里，或者说是这个进价入户这么一个工作。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对这个市场我们需要快速的去占领，就导致了不同公司之间打价格战。 对， 这是不是也是在市场竞争当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种现象？那是不是也殃及到了快递小哥？ 其实你从宏观上看啊，从微观上看，有时候它两个用力的方向跟我们理解是相反的。你比如说最近这个整个这个劳动力市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国家不号召996要取消，但取消之后你发现一些头部大厂啊，其实从员工那个角度，不是像我们想象那样大家都很拥抱说哎呀你看我有休息时间了，他们是反对。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觉得收入降低了，其实工资没降啊，是因为以前有很多加班费，每一个人如果他习惯了加班这种模式，他看到的不是说哎呀我有休息时间了，他看到的是哎我的钱变少了。而且有些人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买了房子，其实不是说我一万块钱一样的幸福，就是如果我挣一万块钱的时候，如果我要花一万五的时候， 我不幸福， 他就不幸福了， 我痛苦。 哎，如果你说你只花五千的人，他可能一万，他八千他就幸福了，对吧？现在很多，比如说在北京工作的技术人员哈，这就相当比小哥之类的还算高端一点的职业，这些职业可能我们都看就月薪一万两万，甚至高的三五万哈，但他们也不开心，因为一旦买了房之后， 每个月的钱其实他只是拿到手上中转一下，就是这手拿进来那手就要交给什么银行啊、贷款啊、房租啊，给出去之后啊，其实留在手上也没多少。如果这个时候哈，你比如说像字节他公布的是说好像降低了17%左右，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基本上够花的情况下哈，降低个17%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可能每个月就有饥荒了，就有亏空了。所以你发现个体好像也不满意，那其实这在历史上也是有这个一样的先例的。比如说早期100多年前咱们争取每天8小时工作制，对吧？8小时工作制我们认为是工人阶级争取平等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对， 但是今天这么说好像是一个轰轰烈烈工人阶级很积极的事哈，其实当时阻力里面工人阶级一样是带头阻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延长的工作劳动如果从单个一个企业单个一个工人的角度出发都是双赢的，因为你增加了工作时间你就多得钱了。因为我们每一个劳动者哈，他没有办法去说好你所有的老板提高工资，其实他没有办法去提这个要求，他只能说我现在1个小时是1块钱，你让我多干1个小时我就多挣1块，他只有这个方法。所以多干1个小时对于一个工人来说是他增加收入直接看到的部分，所以让他减少他的工作时间他是不理解的。从老板的角度出发哈，一个培养熟练的工人干1个小时和请一个生的陌生的工人来干1个小时那效率差很多的。 嗯， 所以老板也是觉得哈，你多干1个小时我少请一个人对我整个工厂来说也是省钱的。哎，你看看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我们要反对呢？因为社会进步哈，它就是一个不是我们直接看到啊，个体的一相加就是社会进步。因为整个社会要考虑什么就业率的问题。 嗯， 你说整个市场上有1000人，如果只有500个人能够稳定的就业，那这个社会不行啊。所以我们希望这500个人哈，他能够合理的休息，那么另外的500人可能就能参与到就业当中去。 嗯， 所以你工作时间减少是解决整个社会就业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 而且休息的那500人再多生俩孩子。 对，就是说你休息的人哈，他只有休息时间， 嗯， 他挣的钱他才不存在银行里面，他才能花出去。如果社会不花出去，就我们因为咱们是从穷日子过来的，所以咱们整个文化里都说勤俭节约是一种美德。 对， 但是从整个社会上讲哈，如果你生产的这个物品不被消耗出去就跟没生产是一样的。 嗯， 所以呢如果说这个人的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的话，那这个社会消费就不畅，实际上对整个社会就是一种反向的损害。所以你从这个上面来看哈，就是个体的反应和我们对整体社会的理解实际上存在一些差异。 嗯，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阻力哈，就是可能看到有人觉得是新问题，其实100年前也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这个更需要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专家们啊要给出更多的这种方法论的知识。 说到这儿之后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药方暂且停一下，因为我一看时间差不多了。至于呢接下来怎么做，无论是个体的层面还是社会的层面，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创中国。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这里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播出的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是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张燕，还有呢 IT 科技财经作家邢克，欢迎二位。 邢克老师先来。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张燕。 哎，这还打招呼还要 有点客气， 谦让一下。 因为我还沉浸在邢克老师刚才上半段当中给我们留下的那个尾巴，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哈。 对，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看问题的角度，如果我站在个人的立场，我站在我一个消费者的立场，或者我是站在一个送快递的快递员小哥的立场，又或者我站在一个企业的一个领导的立场，或者我站在整个社会发展制定政策的一个层面，其实不同的立场你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这种技术的进步，但是很多现象背后的那个原因它其实是有一定相通性的。所以刚才邢克老师说那个例子，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用人的这个单位和这个用工的两者之间都认为一件好事儿，但是如果我们放在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来讲，我们就需要去打破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平衡，让它有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以看问题角度很重要。 我们跟大家简单回述一下啊，上半段我们说了两个事儿，第一个呢是快递小哥要涨工资了。从快递小哥的角度来说涨了不少，但是呢拆分成本一单才涨一毛钱。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其中的缘由。第二呢也讲述了一个事儿，我们知道有很多互联网大厂他们纷纷宣布取消大小周，也就是周末不用加班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是响应国家号召，但是呢有一些大厂工作的员工表示说我要辞职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周末不加班钱就变少了，他们反倒也对于这样的一个政府的做法呢好像自己是有一些不理解。我们其实也是在以上的时间跟大家分析了一下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调整，其实背后是关乎整个社会发展和就业公平的一个考虑。 技术进步其实在整个这个社会的过程当中它本身就是一个双刃剑，就是从个体的角度呢，技术进步永远是伤害性的，人是被技术拖着走的。因为技术一进步，人力哈就会减少，就对人力的需求就减少。但是每一个人呢，他不可能说我就减少工作，因为你技术一进步，我可能还希望挣更多的钱。那这个时候他就不平衡就出来了。所以呢今天我们遇到的整个的就业市场的问题啊，比过去更加尖锐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技术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了。就是过去哈，可能一个行业的成熟需要几十年对吧，甚至上百年，但是现在一个行业可能三五年它就已经从这个起步到兴盛已经走向这个衰落了。那就意味着就是说我们会越来越多的面临哈被新技术拖着走的这么样一个环境。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不到的一个要素哈也在里面起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竞争关系。你会发现哈，快递业之所以导致小哥今天这种情况哈，其实如果说只有一家快递公司的话，我相信他那个老板哈也不会说我为了快递小哥更少挣一点那我企业就发展更多一点，因为这个逻辑任何一个老板心里都清楚，就是说让员工越挣越少这个事不可能让企业发展的快。但是为什么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啊，不同的快递公司之间为了抢这个市场，抢市场之后怎么办呢？就补贴降价，这一个结果就是直接就导致什么哈，导致他的收入在降低。 哎，这个不就是您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中非常反对的那种方法吗？ 对， 用资本的力量补贴抢占市场，到最后其实这个受苦的或者说吃亏的都是我们这个最终享用的这批人。 所以呢这里面就引发一个思考是什么呢？就是市场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是我们通常都认为哈，市场就是万能的，你只要把规则交给市场，这个市场一定跑的就好。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观点就是什么，说一旦出事就得管死。其实这两个观点哈都是偏激的。一方面就是说市场它一定要有一定的管理，比如说价格歧视，这个随意降价，因为价格法里面非常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价格这个东西哈你是不可以随意的涨跌的，尤其是这种公共品，就已经成熟的品类，你不能对不同的用户啊采取不同的定价， 或者说早上一个价，晚上一个价，其实这种价格波动哈，虽然市场上允许这种，但是呢，这种价格波动就是对日用品价格波动，其实是有相关的规定的。比如说最底线就是你的价格不可以低于成本，但事实上啊，有很多这种快递，它的单每一单来说，它一定低于成本。 嗯， 因为这个就是它促销的时候哈，比如说本来它假如一单是五块钱， 嗯， 最后它可能一块钱就给出去了。给出去的目的是想占有市场，其实这种情况哈，你看如果单个来说，你看看我服务我降低一点价格为什么不行？如果你的价格哈是低于你的成本的，其实有关部门就应该叫停，因为你低于成本的时候这是不可持续的。那对于行业里其他人来说，其他服务的就其他公司来说，其实是一种不公平竞争。 对，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市场化的时候，虽然说要交给市场，但是你这种明显违反价格法和这种恶性竞争哈，我觉得现在反正现在国家也开始出手了， 对， 这也是提醒了很多公司哈，就是说你在新业务发展的过程中啊，更多的要把这个力量放在哪儿呢？你怎么改善你的服务，你怎么提升你服务品质上面，而不是说哈完全用价格作为一个唯一的杠杆去撬动整个市场。 很多企业过去在发展的时候想的就是我在短时间内然后占据市场，当市场的龙头老大，然后最后再用垄断的力量把之前亏出去的钱再赚回来。这是过去很多年互联网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的思路，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思路是要被摒弃了。 对，就是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跟过去我们整个监管啊不成熟有关系。但是这种不成熟呢，随着你采取同样做法的公司越来越多，就以前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十个人有一个人这么搞，那这一个人就得到小便宜了，就这种公司就得到小便宜了。现在十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七个人越搞越多的时候哈，整个市场就被搞乱掉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所以国家现在出重手的原因就是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以前不成熟、监管不成熟的地方，现在必须把这个课补齐了。 嗯， 所以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理解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要认为哈啊这个政策哈可能就是现在叫刹车，其实这个政策一定是具有长期性的，因为不仅仅是中国，其实全世界范围之内哈，现在大家对反垄断就是反隐私，都是属于强加码的一个力量。 嗯，我在听到这番话的时候，我在想哈，现在可能我们发展到今天，可能是不是都是出现了一个，比如一个新的行业出来以后，或者是一个新的业态出来以后，伴随着它的一些优点，然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问题发展到一个相对比较严峻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再来解决问题，这样一套逻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新业态出现之初，我们就把它找到一个规律，或者有点前瞻性的，尽量避免问题的出现。 对，你这个母性表现得很充分啊， 尽量让孩子少摔跤。 对 吧，我这预防一下。 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其实整个事物的发展哈，就是这个是一个理想状况，其实也是我们人想追求的一个方向哈。但现实可能比较残酷在哪儿呢？就它不会那么理想，就是说它一定是什么？就新事物的发展的规律哈，你永远没有办法提前去预知，就一定是摔了跤之后学会的。只不过呢，我们要让这个跤摔的哈，就不能不能说你摔了之后啊，就摔死好几个孩子，那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说你摔破一点皮，摔疼一下，这个是没法避免的，也得鼓励他去摔，但是呢，你不能让这个摔的这个变成什么，变成孩子之间用石头之间互相打，就不能到恶性的这个程度。 对，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个出发点是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那么想达到这个哈，第一个就是国家的政策啊，随着行业发展，就是要跟上。那现在国家在出手，另外一个其实更重要的力量就是行业。就是类似行业协会啊，或者是类似整个这个个人的群体，包括媒体，其实要先于国家法律哈。其实就从这个，比如说从从业者里面获得有效信息。因为很多问题都是从业者他遇到了情况他就反馈出来的，刚开始可能问题不严重，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我们新闻媒体或者一些就行业组织哈，他提前就知道一些人的困难， 发出一些预警。 对，发出一些预警，就是在引起一些专家呀、媒体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就不至于说发展到不可救药的时候才被人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媒体和这个一些行业协会的一些作用。 我就记得当年共享单车 刚刚在全国各地四处开花的时候，最鼎盛的时期，五颜六色都不够用了，就是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都有。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听到了很多讨论，但当时呢，有关管理方的讨论呢，就是这种新生事物我们要给予它一定成长的空间和时间。至于说未来什么时候去管，那要看到它发展的这个阶段。今天看来呢，我们对于共享单车已经是有了非常强的这种管理，无论是这个普通的共享单车还是这个电力的共享单车，都是有很多的这个管理。但是我也特别同意景哥先生说的，你面对这些新生事物，你管得太紧的话呢，可能就把它 扼杀了， 对，就扼杀了。但是太松呢，可能就会出现我刚才提到说五颜六色都不够用了，各种情况都有，最后造成了一定浪费。 其实从就业市场上看，现在其实你看刚才我们举的两个例子刚好代表了两个方向。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新业务快速发展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见过的，像快递小哥这个打标员这些或者叫标记师。另外一种就是程序员。程序员因为他已经有二三十年的这个时间了，其实他算是比较成熟的行业， 比较稳定了。 对，成熟的行业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每个公司都追求最高的效率，损害了就是劳动者的权益。而那种新型行业是什么呢，就是他不是正规军，他基本的保证得不到。所以这就要求第一个就是说完善这个职业保障制度，就是要及时的对一些新兴的职业要纳入到整个比如说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范围里去。就我们以前总是用临时工这个词来弱化了他的权益，对吧？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他责任也免除了一些，但是你想临时工的群体，你就像快递员外卖员，这个现在是百万计的人这个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实际上延伸出来的你跟他类似的工种里面可能已经占到非常大的一个比例，整个劳动人群可能10%都不止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用这种临时这个概念去理解它的时候，这是不合适的。所以一些新的工种快速的纳入到这个标准的范围里来，这就是一个必要性。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对那种已经存在的职业它随着时间推移它这个实际上职业的保障这个内容其实也在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要求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上，就是说社会上提供的保障，就是要兼顾到他个人奋斗和底线。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那个社会保障体制比如说从医疗到你失业到整个这个范围里，就是你要让他这种保险机制占到他收入里面要占到一个比例。就是当你失业的时候，比如说你三五个月的失业或者一年左右的失业社会保险基本上能让你家庭生活不至于不以为继。那么这个时候他在职业选择和对面对这个公司这种博弈的时候他才会有力量。现在有很多员工比如程序员，他因为是他没有办法失去工作，就他只要有一个月失去工作，他可能家庭生活就一下就塌了，就这个保障机制对他来说还不够支撑他的时候，就会导致就是说劳资双方他没有一个平等的协商的这个能力，这也会导致问题。所以就是说对这种成熟行业也要提供到足够的社会保障，让这个职业它事实上具有选择职业的这种自由度。 就是虽然看起来我们说有些这个比较稳定的行业当中，比如说五险一金都有，但是是不是也可以与时俱进，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成本的逐渐提高，这样的一些劳动保障能够让它也在这个水涨船高这个其实是不管是从企业还是说从咱们这个人事保障这方面，可以去至少员工是希望是这样的。当然咱们好像北京市是每年都会有一个标准，而且每年会根据你上一年的工资来进行一个调整，应该是这样。 但是也得要看企业它在这个具体的过程中是怎么跟进的。因为据我了解呢，你刚才提到的五险一金它其实是有一个浮动的范围的，你就看企业怎么去选。当然这个背后也是要看员工他对于这个企业对于说五险一金对于各种社会保障是怎么理解的。但是接下来我说的这件事情很多大厂的员工们是特别的高兴甚至欢呼，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在互联网公司呢没有工作过的人而言呢，我见到有这种规定我就觉得这好像是史前时代的一个产物。这个叫什么呢，我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新闻事件去年7月份阿里巴巴曾经宣布不再强制员工上交周报 只需要团队呢一把手发月报，且不超过1000字就行。那么其实呢，关于阿里巴巴宣布不上交周报的这个新闻之后呢，最近很多互联网大厂呢也纷纷来宣布自己也逐渐跟进，那么没有跟进的一些大厂的员工呢也纷纷期待自己的公司能够跟进。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我们认为说，这是走在时代前沿高科技的这些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员工在真正工作的过程中每个星期还要交周报。所谓的周报就是这个星期我干了什么，要写一份工作总结交给自己的上司，自己的上司也要再写一份工作总结交给自己的上司。就是大家这种管理方式，我真觉得好像是史前时代的产物。 我一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有些单位出现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但是放在像阿里巴巴或者以他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来讲，我觉得我也头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工作。 其实这个哈也是创新过程中哈，就是碰到的，它有很大的一个必然性在里面。比如说哈，一个传统行业，假如说咱们就拿这个制造业来说，比如说生产鞋子的，生产鞋子为什么不用周报呢？因为他每一天他最重要的这个监督他工作的东西就是多少双鞋子， 你的成果哈， 对，那个鞋子的质量好坏，这是完全就是说机器一过就知道的。 对， 但是对于创新的行业，比如说程序员，我今天写了一天代码，我写了100行，那个人写了200行，那200行比这100行是多了一倍吗？其实不一定啊，因为程序它走的时候，有的程序可能10句我要想一天，因为它是个思考的过程嘛。 对， 它不是像抄书似的，只是抄多少个字。有的可能你写了很多，但是它可能在工作中，就是你放到程序上去，它不一定能实现多少功能。就是因为这个脑力劳动呢，它的成果哈，缺乏一个标准化的评估方式。这时候就变成什么办呢？就是你发现检查工作哈，就从工作这个过程中独立出来了，独立出来了， 就是为了检查工作而检查吗？ 对，就是你那个周报其实本质上相当于是传统行业那个检查这个鞋子的质量的过程， 质量怎么样、 只不过呢，现在检查周报，你说有可能你检查的过程哈，比你做事的过程还长。因为你检查你需要领导理解啊，而在互联网行业啊，它是一个创新的行业，创新的行业有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你的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干 啊， 因为他都是第一次干嘛， 那他凭什么当领导？ 当领导他是会协调人的，他只要能把人 他会管理 领导起来，对，他不一定要懂你这个专业。但问题是，如果说领导要听你的汇报才能理解你的工作的话，就相当于把一个厂长啊，本来只要管理这个公司部署的厂长，就要变成什么，我得会车工，不会车工我就不理解你这个车怎么车出来的。那你想，互联网每个岗位都是创新的，那老板脑袋得多大才能理解啊？所以最后就变成什么呢，汇报的时间越来越长，就是你一天工作7天，恨不得5天时间用来做汇报。这也是说哈，为什么很多互联网大厂你看它时间延长的越来越多，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事好像没干好，但具体哪块没干好谁也说不清楚，那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吧。讨论来讨论去，其实越讨论来因为你没有确定性啊，大家又很紧张，所以你发现那个重复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哎，他们不是一直号称走在时代前沿是高科技吗？为什么管理方式就不能高科技一点，用这么传统的方式在管理？ 就是实际上哈，就是说方法论的创新和业务的创新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个方法哈，它能够独立于这个生产过程去单独做。所以你看现在整个管理行业有一个说法，说最近的10几20年哈，从德鲁克那个管理这个模式出来之后，好像已经没有新的被大家认可的新的管理模式了。 对， 而且各种创新来创新去都变成什么老师讲课讲的口嗨的一个东西，而不是变成哈企业老板能用的东西。那这里面一个典型的就是任何生产的规律的总结啊，它不是我们想象的一种啊，说你思考的非常好，思考能力很强的人就能做到，它是一个跟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如果互联网比如说电子商务没有起来，你围绕电子商务做管理这件事是实际上本质上就不存在，它没有一件事说好电子商务可以独立于这个业务本身去做一套管理方法。它只有说这件业务起来了，然后各级管理人员哈，能够针对这个业务然后做一些调整优化当中的这个传递过程，这样的话管理方法才出来。但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尤其是我们国内的企业在这上面就是比国外的更严峻，就是大家把眼光全部集中在行业竞争上。 就是打仗啊，两个人打架都是互相薅着头发了，他没有办法去说优化一下动作。本来做事哈，你动作好不好，你干一阵子之后，你是不是坐那歇会儿，你得想一想，我刚才那干的对不对啊，我跟他俩就是配合的对不对啊，就像这个就跑步的时候互相那个传递这个手棒似的。就是每个工作其实都应该有个反思复盘的过程。但是如果战斗太激烈的话，都到了这个近身肉搏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个人能够停下来。所以我觉得现在哈，停止996，让大家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作息时间，其实也是让大家把节奏稍微慢一点，有反思时间，有总结工作方法的时间。只有你能从工作当中总结你的管理啊，一些制度，你才能真正的完善。 嗯，这个管理也是需要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是吧？有理论不行，还得落实到具体是哪个行业怎么去应用。但是醒哥老师这么一说，你看我需要慢下来，我需要停下来思考，我总结，那是不是应该恢复写周报？周报不就是在总结的过程吗？ 还真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就是说周报这个事儿啊，其实不一定是说必须反对的。我们反对的是什么呢？是那种就是你写了但是这个周报跟工作脱节的这种周报。 嗯，为了写而写的应付。 对，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互联网从业者哈，其实我是知道，尤其是早些年，就是比如十年前的时候，那个周报的有效性我觉得50%-60%还是有的。就是它是反映了这个工作状态和互相协作过程中哈，比如说我下一周要干什么，我这一周我会把我的计划说出来。那其他的，假如我是做产品的，那做技术的人和做运营的人，他知道你要干这些事儿的话，那他就会有一个预期。 嗯， 那接下来你找他开会的时候，他可能他已经有这个准备了，他也会把相应的东西准备出来， 效率高一些， 对，效率就会高一点。 嗯， 不至于说很盲目。所以这个周报呢，它能起到这个作用。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如果你把周报哈看成像传统的那种，就是报表一样，财务报表那样的话。你就发现写这个报告把时间啊量啊都写清楚的时候，这个代价就不是上升那么一倍两倍，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是要允许一部分错误。就是互联网既然是个创新行业，就是如果你做到90%的话哈，有可能成本假如是一，你做到99%它就变成100了，就是最后那10%可能要上升100倍的成本。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取一个更优化，就是我要在创新行业，我对那个员工的犯错误，对企业的犯错误要有一定的容忍度。 嗯， 但是呢这个容忍度跟社会效率哈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样的话就是说每一个公司哈它都有时间去做它的优化。 嗯， 就是如果你就从这一个月的角度啊，你可能不理解，说你看看现在跟我这个快递公司跟另外一个快递公司正在抢这个小区的业务呢，那抢来了就我赢了，对吧？ 嗯。 但你要这么想啊，这个小区这个月哈是100单，如果说快递从原来的只是买卖这个衣服的话，扩展到各种食物啊、方便面啊，就是你方面各方面东西都能通过快递来走的时候，业务量可能增加了10倍呢。你抢的话，其实这个市场的增量空间是非常大的。 嗯， 如果说好，你新品类没有发展出来，大家就已经把这个市场抢没了，那用户其实他因为他也没有时间去体验这种服务，实际上最后就形成什么？就大家只奔着一个很小的一个点，对吧？针尖上削铁，咱们叫针尖上削铁，大家都削起劲了，最后你削一点，我恨不得把整个针尖都拿走，你把针拿走也就是个针而已嘛。 嗯， 所以就是要放手养鱼。就这个政策里面需要规定，就是你不能恶性竞争。所以从政策的角度，就是如果规定的不能恶性竞争哈，企业就有它底线必须守。那么不恶性竞争的时候，这老板哈才会放心。因为你如果没有不是恶性竞争的这个规定的话，大家会觉得人家半夜来偷袭我，我得做准备啊，因为我也死不起，对吧？但是如果规定哈，这个价格不能打到成本以下，那老板就知道你成本大家都是可见的，我请人是这么多钱，你请人也不会低太多，所以我这个底线可以预估的话，我也知道竞争的压力在哪里。 听了这样几个场景哈，我脑海里一直在浮现刚才醒客老师说到的这个揪着头发在互相打的时候，在努力竞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考虑我的动作到底优不优美。其实不管是这个企业的这个领导主管层也好，还是说企业的每一个员工也好，我们希望的那个场景是大家都能够心里踏实，然后淡定一点，少一些焦虑，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真正的冷静下来，思考一下目前我的优势是什么，我需要在哪个地方再发力，是不是能在一个相对看起来已经饱和的状态之下，然后开拓出新的空间，也可能留出十分八分去思考的一个过程，就会带来一个更大的更新的机会，而不是大家都就是绞尽脑汁或者是使出浑身解数在那薅对方的头发， 对， 这样的一个。 其实因为我们的节目哈有非常多的哈都是打工人嘛，那么其实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职场中哈深陷这个焦虑的打工人，你提升自己能力，就说慢一点节奏哈，可能少挣了一点加班费，但有可能你明年的工资哈就不是涨20%了，都可能涨50%。因为我们也要为自己的生活品质而努力，因为你的青春呢、你的生活，你教育孩子哈，这个时间啊，一旦错过去，其实补不回来的。如果能空出一部分时间去多陪一下孩子，多完善一下自己，让自己提升一下哈。我觉得虽然这个月少挣了1000多块钱2000块钱，但是我觉得等你过10年之后你再反看这个哈，整体效率还是增加的。你看孩子也陪了，自己也提升了，很多新的职业咱也会了，35岁焦虑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焦虑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好像一个理想，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大家要看清楚的一个问题。 对呀，那这样咱节目就坐在这儿别做了吧， 发现新的机会吗？ 没有，我是说这一期就可以停了、因为咱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意犹未尽啊。 对，再次感谢 IT 科技财经作家醒客先生来到本期科创中国，也谢谢张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为您播出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播出时间9月3号到18号，每天7点50分、9点50分、18点50分、22点50分，欢迎收听。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救？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孩子们无声的挣扎被淹没在妈妈分心处理的一通电话里，或是爸爸埋头沉迷的手机视频中，危险时刻存在，事故往往就在疏忽的一瞬间。加强安全教育和有效看护，